攻读《生命记》第24章。如果一人娶了妻，占有她之后，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难堪的事，因而不喜悦她，便给她写了休书，交在她手中，叫她离开她的家。而这女子走出了她的家，又去嫁给了另一人为妻。如果后夫又憎恶他，给他写了休书，交在他手中，叫他离开他的家，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那么那休他的前夫，在他受了羞辱之后，不能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在上主面前是可憎恶的事。你不可使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陷于罪恶。人娶了心腹，不应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派他担任什么职务。他应在家享受一年自由，使他新娶的妻子快活。不可拿人的墨或上主的一块墨石做抵押，因为这无意是拿人的性命做抵押。若发现一人拐带了以色列子民中的一个兄弟，叫他充当奴隶，或将他贩卖于人，这拐子应处死刑。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了这邪恶。遇有赖病的情形，应全照内卫司祭指教你们的，谨慎遵行。我怎样吩咐了他们，你们就怎样遵守执行。你应记得，你们出埃及后，在途中，上主你的天主对米黎昂所做的事。几时你借给你近人什么，不可走进他的家索取抵押，应站在外面，等那借贷的人把抵押给你拿出来。倘若他是个贫苦人，你不可带着他的抵押去睡觉。反之，在日落时，务要将抵押还给他，好叫他睡在自己的外衣里祝福你。这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算是你的功德。贫苦可怜的佣工，不论是你的一个兄弟，或是你城镇地区内的一个外邦人，你不应欺压他，应在当天交给他工钱，不要等到日落。因为他贫苦，他急需工钱用，免得他对你不满而呼求上主，你就不免有罪了。不可为儿子的罪处死父亲，亦不可为父亲的罪处死儿子。每人因为自己的罪被处死刑。不可侵犯外邦人或孤儿的权利，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。应记得，你在埃及曾做过奴隶，上主你的天主曾将你由那里救出。为此，我吩咐你应遵行这条命令。当你在田间收割庄稼时，如在田中忘下了一捆，不要再回去拾取，要留下给外邦人、孤儿和寡妇，好叫上主你的天主在你做的一切事上降服你。当你打橄榄树时，不要再回去打树枝上所剩的，应留给外邦人、孤儿和寡妇。当你收获葡萄时，不要再摘取所剩下的，应留给外邦人、孤儿和寡妇。总应记得，你在埃及地曾做过奴隶，为此我吩咐你应遵行这条命令。